霸图粉丝从来都不是无法接受失败的人，他们本就是重视过程超过结果的人。这一场单挑水平之高、战况之激烈，绝对是罕见的，所有人都是大呼过瘾。只是这个结局，从霸图角度出发，真的是太脑心了。 前一秒他们还在为击败叶修打碎他的单挑连胜纪录而高兴，这种兴奋甚至可以赶得上第四赛季霸图摧毁加氏王朝夺冠了。但是只一秒，人生之大起大落在这一秒里真的是完美诠释了。霸图粉丝无法接受的不是失败，而是这一秒将他们从无比兴奋的天堂拽入失落的地狱。 罪魁祸首，叶修。本来就很让霸图粉丝痛恨的叶修，这个时候他们又哪里拿得出什么风度来恭喜什么胜利者呢？霸图的比赛席这边，韩文清从里面走了出来。霸图粉丝气愤的喧闹突然小了起来，他们心疼他们的队长。这种大起大落，他才是最切身体会的一位吧。 这种时候，他才是所有人中最不好受的一个吧。声音越来越小，越来越小，所有人都在望着韩文清走出比赛席，然后朝赛台下走来的韩文清。他的身子依旧笔直，步伐坚定而有力，一边走着，一边向着观众席的霸图铁粉区挥了挥手。 而后是向全场的观众，一如他每次结束比赛时那样。他们的队长果然是不可能被任何挫折击倒，哪怕是这样丧心病狂的意外反转。一瞬间，现场又喧闹起来了，掌声。与其浪费精力去喷叶修，不如来给他们的队长多一点掌声。挥手不停，掌声不息。 就这样伴着韩文清一直将他送回了霸图的选手席。霸图所有选手都站起了身，掌声欢迎他们的队长。安慰？没有。他们的队长从来不会给失败的队员什么安慰，同样的，当他失败的时候，也从来不需要任何安慰。失败，那就再来。这在霸图已经是很自然而然的一件事。 需要安慰，在他们看来是很可耻的一件事。男子汉连失败都没有办法承受，还需要别人来开导安慰吗？岩浆的伤害已经算准了，下一位，我建议林静岩上。甚至连一句对刚刚那场对决的感慨都没有。副队长张新杰直接说起的就是接下来继续比赛的事宜。好。 韩文清点了点头。那我上了。林静言这边也点了点头，离开霸图选手席，向着赛场走去。叶修在刚刚那场比赛中已经使用过的打之技能有英勇跳跃、毒针、地心斩首术、闪烁突刺、圆旋波动剑。终于说起了刚刚结束的比赛，结果却是以一种收获的角度。 尤其说到最后那个让韩文清饮恨败北的圆旋波动剑时，两个人连眉毛都没有动一下。还不到一半。是的，节奏太快。这场对决，两人的角色缠上时就已在空中，瞬间打入岩浆中。而后主要伤害都是岩浆完成的，两人施展使用到的技能其实相当有限。 君莫笑千机伞可能的12个打制技能才只用到了5个，那么还有7个未知的技能，这带到团队赛去总是一种负担。霸图的正副两位队长此时更介意的已经是这个。而接下来林静言上场，恐怕也试探不出来什么了，因为君莫笑的生命也已经见底儿，就在1%，战斗恐怕很快就会结束。这不。 第二场刚一开始，叶修就已经在公共频道里宣布：“你赢了。”哼，虽然是这种方式，不过我挺满意的。你直接退了吗？那不能。 你抓紧时间吧。林静年的冷暗雷出发了，现场一片嘘声跟着就起来了。他们当然不是在嘘林静年，而是叶修。这家伙一副这一场就走个形式的口气，但君莫笑突然给自己刷起血来，这是个什么节奏啊？圣洁的白光不断地闪烁着，叶修从开场后就没让君莫笑移动分毫，立即就专注地刷起血来。不过技能低阶，又没什么治疗加成，君莫笑的治疗说实话也就是关键时候的一个紧急措施，想靠他来完全治疗那是没可能的。单挑图面积又不在，林静言虽然是初登场，但在场下看了一局，又有大家一起分析，对地图掌握也已经有了一些了。上场后移动很坚决，就是奔着对手的刷新点去了。 我说你不会再刷血吧？ 林静言这时忽然在频道里来了一句。 你真的要赢啊？完全被你看透了呀。 林静言无语，看来这个便宜还真不好捡，自己可得多谨慎，别被这家伙临死前还疯狂一下带走太多血。很快君莫笑已经在他的视野范围内，白光那儿闪啊闪的，那不一直在吟唱恢复生命吗？叶修这边当然也看到快速逼来的冷暗雷，连忙频道里又说， 不再等等了。 林静言不理，这眼见就要开始战斗了，他要集中精神，绝不能给这家伙任何可乘之机。聊天频道现在进入无视时间，论攻击距离，君莫笑比起流氓冷暗雷是要远些的，所以当然是冷暗雷先进了君莫笑的远程打击范围。林静言的戒心立即再上一层，冷暗雷移动的脚步稍有放缓，君莫笑的动作地形他都开始特意留意起来。 哎，只能这么点了。 叶修这时叹息着，开场不动到对手上门，这点时间里君莫笑的生命恢复了有6%，现在是7%对阵100%的流氓冷暗雷，不是一碰就死，那可就拥有相当的可能性了。尤其在这样一张拥有岩浆辅助输出的地图，林静言下意识的就让自己的冷暗雷离岩浆略远了远，要是不慎被那家伙打下去，这场对决可以说他就已经亏大了。渐走渐近，君莫笑却还是不出手，此时距离冷暗雷的攻击距离可就3步了，君莫笑手中的千机伞终于在此时端起。林青年连忙不断晃动鼠标，冷暗雷的走位立即变得飘忽起来，不再笔直直线，而不是规则的左右摇摆着向前，主动给叶修的攻击制造困难。砰砰，枪声连响，叶修到底是让君莫笑开火了。千机伞枪形态属步枪，子弹可以连射2发，普通攻击的伤害没啥威胁，但在可以闪避的情况下，林静言当然还是会操作角色闪避一下。避过2枪，再看君莫笑身子竟然不正对着这端，而是朝一端侧过身去，要搞猥琐。林静言不愧是和方瑞搞过搭档的，在这方面的反应特别机敏，侧身避视角这种手法方瑞也非常擅长，就是掩藏自己角色的手部动作，让对方没办法判断攻击是什么技能。手部动作是关键，那么这一技能会是什么呢？影分身术。林静言脑中第一时间跳出的就是这玩意儿了，侧身掩手，这本就是忍者玩家最先创造出来的技巧，谁让他们的攻击大多要靠双手来结印呢？影分身术这技能要结印，又是叶修常用，林静言想到这个特别自然，立即操作下去，角色朝旁就是一滚的，同时单臂一挥，朝旁就是一爪，一夜八荒。这是冷暗雷这银武爪的名字，爪分4道，色泽并不夺目，挥舞起来也没什么光亮，此时直接挥出了一个小半圆。 老林多心呐。 频道里叶修消息又来了， 一夜八荒抓了个空，而冷暗雷这一翻滚后也正好调整了一下视角，可以看到君莫笑这斜侧过来的正面，没有什么手部动作，一侧身只是掩盖了一下枪口，轰轰轰，反坦克炮轰出。